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起寒潮影响结束，北京气温将明显回升，但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气温只有-8摄氏度，早出晚归仍需厚装出行，谨防感冒。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2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昨天0点到24点，全国新增本土病例162例，张伯礼院士表示，预计到1月中旬，西安疫情能够得到阻断。国家博物馆推出的中国饮食文化展明天开始与观众见面。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含疑1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162例，其中陕西152例，包括西安市150例、咸阳市1例、渭南市1例、广西7例均在防城港市，浙江1例在绍兴市，广东1例在东莞市，四川1例在成都市，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广西，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4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包括上海2例、浙江2例。元旦和春节将至，人员流动和聚集频繁，针对目前疫情形势，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对此，张伯礼院士近日接受采访表示，抗疫持久战到了关键时期，大家再坚持一下，尽量减少流动，原地过年，特别是冬奥会要来了，我们还是要营造一个很好的氛围，迎接冬奥会，把中国这种好的形势坚持下去。目前西安疫情形势严峻，拐点何时出现呢？张伯礼院士表示，预计到1月中旬西安疫情能够得到阻断，1月下旬控制住完全有可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中国饮食文化展明天开始与观众见面，展览通过大量历代与饮食相关的文物和资料，结合现场展示和互动体验，勾勒出完整的中华饮食发展脉络。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天池你好。 你好主持人。 展览当中能看到哪些代表性的文物呢？ 实际上是对于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一次集大成的展示。那么说这个民以食为天啊，实际上不光是饮食这么简单。那么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一直到现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一直都是在这个发展变迁的过程当中。那么从古人的这个茹毛饮血，一直到这个佳肴美馔啊，那么其中啊，它这个历朝历代从石器，包括食物的这个食材，还有一些调料的这个变化，尤其是融合了一些这个少数民族地区、西域地区的这样的一些调味料和这个瓜果蔬菜，那么实际上极大的丰富了我国的这个饮食文化。这次的展览呢，它是从多个角度去展出了精选文物，有240多件，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等不同的角度去进行出发。那么大家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比如说这个古代的时候所用的这个6畜3牲，包括茶文化、酒文化，还有像这个陶器、青铜器、漆器、瓷器、金玉器等等啊，都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在这个昌平13陵的定陵，也就是这个明代的万历皇帝他的墓中出土的这个精器的精致的酒器啊，还有这个新石器时代所用的这个陶器，周代的这个青铜器等等，在这里面都是可以看到的。应该说整体展示的文物类型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这个价值也是非常具有这个文物价值的。那么大家在里面可以从头到尾去体会到这个中华饮食文化发展的一个脉络。 那么在互动体验和实景复原方面，策展有哪些独特的创意吗？ 这个首先说它的实景复原，大家可以在现场看到，比如说这个史记里面记载的鸿门宴啊，它的这种一个微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复原啊，包括像北京烤鸭啊，它的这个吊炉烤的整个的这个场景，还有古代人席地而坐吃饭这样的场景，这些都是进行了一个场景的复原。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在现场看到这个非遗的传承人现场去展示宋代点茶的相关的技艺啊。那么亲手体验这一部分啊，大家比如说有这个模具啊，可以去做一些 这个刻着花纹的这个面食啊，亲自动手去感受一下。另外还有像这种可以翻的这种牌子，正面是这个菜啊，背面翻过来就是它是哪个朝代的比较著名的菜，然后是用哪些食材，什么样的方法去制作的。应该说这个展览不光是从这个知识性上，从趣味性上也是非常值得到现场去体验一下的。它的这个展览是在国家博物馆的北十一展厅，是从明天开始对外展出。 嗯，好的，感谢天池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再见。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今天通报第二批医保领域个人违规典型案例，社保卡医师被盗刷，使用本人社保卡为他人开药、转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这些案例位列其中。在此提醒广大参保人员，社保卡为个人就医凭证，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并且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为谋取私利、留存、冒用、盗刷社保卡套取医保基金。贵州省多地昨天迎来今冬第一场雪，部分路段出现凝冻，多地启动了恶劣天气应急处置预案。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受本次寒潮影响，贵州省除了南部和西南部外，大部分地区气温降至四摄氏度以下。铜仁万山最低达到零下5.2摄氏度，铜仁市大部、贵阳市中北部、黔东南州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雪。铜仁市万山区发布了道路结冰黄色预警和暴雪红色预警，成立应急保障小组，工作人员对容易积雪结冰的陡坡、急弯等道路进行除冰除雪。黔东南州丹寨县境内的部分道路湿滑，工作人员在积雪打滑路段撒防滑沙疏导交通。在黔南州平塘县境内一条国道的下坡路段，由于路面湿滑，一辆面包车制动失控发生侧翻，现场执勤交警把司机和乘客从车内救出，并对现场进行交通管制。据介绍，今天贵州的低温天气还会持续，从明天白天起，贵州全省气温开始回升。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目前俄罗斯总统普京2022年唯一出国访问安排是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俄方计划明年在国内举行一系列的国际级会晤。本月23号在莫斯科进行的俄罗斯总统年度记者会上，普京也力挺北京冬奥会，他表示体育和艺术一样应该使人民团结起来，而不是在各国人民之间制造问题，当体育失去其基本价值时，将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危害。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六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今天起寒潮影响结束，北京气温将明显回升，但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气温仅零下八摄氏度，早出晚归仍需厚装出行，谨防感冒。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二级良。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话里话外。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